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就在风啸天第四斩与第五斩的空隙之间，唐三右手黑光涌动，一柄毫不起眼的小锤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。与此同时，唐三脚下突然发出了一声爆响，以他陷入地面的双腿为中心，整个地面顿时爆裂出一个大坑。身体半转，唐三双手握锤，小腿发力，以腿带腰，以腰带背，以背带臂，整个人半旋转，手中那只有寸长的黑色小锤从下方撩起，直接迎上了风啸天的第五斩。风啸天的身体这次飞得格外的高，如果能看到的话，一定会从他翅膀上看到一丝裂痕。剧烈的疼痛已经令风啸天的脸涨得通红，在身体旋转的同时，他惊骇地看着唐三手中出现的小锤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来不及想对手为什么会有武器了。裁判没有喊停，就证明对手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。其实他又哪里知道，此时的裁判都已经看傻了。两个人的身体几乎在同时旋转，只不过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风啸天的翅膀再次下击，唐三手中的小锤也再次上挥，剧烈的碰撞声宛如雨打芭蕉一般不断轰鸣。无论是唐三还是风啸天，两个人身体越转越快，眼看着十几次碰撞就已经结束了。评审席上，雪夜大帝的目光凝固了，白金主教萨拉斯的目光凝固了。可以说，只要是60级以上、年龄超过50的魂师，此时的心都在颤抖。那黑色小锤是什么？代表着什么？他们心中无不清楚。那不是武器，至少不是携带而来的武器，更不是空间魔导器藏在身上的。那是武魂，真正的武魂。在整个魂世界创造过无数辉煌的武魂，器武魂中金字塔顶端的存在。它代表着一个宗门，代表着无数强者，代表着最强横的力量与攻击，那就是昊天锤。蓝银草和昊天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而这两种武魂却同时出现在了一个人的身上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此时他们脑海之中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词汇，双生武魂。昊天宗、昊天锤、双生武魂，三个象征着魂师界武魂无与伦比的词汇，震撼着每一个人的神经。唐三虽然没有表明，但他此时所使用的能力分明就是昊天宗独有的宗门魂技——乱披风锤法。据说，乱披风锤法练到极致，可以不间断地挥出9981锤，每一锤的力量都会比先前一锤有所增幅。就算是真神也无法承受那81锤的最后一锤。唐三手中的昊天锤虽然是那么小，看上去是那么普通，但是乱披风锤法只此一家，谁也不会去怀疑他的身份。天才两个字似乎已经不足以用来形容场中少年，他身上的辉煌甚至比那四个魂环还要闪亮。雪夜大帝好恨，恨自己的弟弟为什么会放过这样的人才。 昊天宗的门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大陆上出现过了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，还是一名直系子弟，要是能对他进行拉拢，那么…… 萨拉斯眼中的震惊渐渐化为了寒芒。 双生武魂，竟然又是一个双生武魂。不，这绝不是这个贱民所能拥有的，而且他还出身于昊天宗。不论如何，这个小子也必须要死，必须。 此时此刻，萨拉斯心中已经再没有半分顾忌。当唐三施展出乱披风锤法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了风啸天的悲剧。不得不说，风啸天确实是一名非常有天分的魂师，他所创造出的这个魂技威力也相当不凡，从空中发动的36连斩足以战胜实力比他更强的对手。可惜他碰到的是一个怪物，来自史莱克学院怪物中的怪物。乱披风锤法可以说是这种增幅魂技中最顶端的存在，立足于地面，唐三的发力本身就要比他对手容易得多， 封啸天的每一斩增幅是依靠速度和自身的重力，而唐三的每一锤增幅不只是靠这些，还依靠他自身的力量。论重力，封啸天的体重能和已经重达500斤的昊天锤相比吗？乱披风锤法一直被唐三用来铸造，他练习的次数已经太多太多。在前几次碰撞时，封啸天还能和唐三分庭抗礼，甚至略占优势，但到了第十锤之后，他就只能节节败退，就像是被昊天锤锻造的一块铁，不断地敲打飞腾。此时他那和手臂连接在一起的双翼已经被震得完全麻木了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唐三的锤子上似乎有着一股特殊的粘性，吸扯着我。 他就算不想再继续施展他那疾风魔狼36连斩也不行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封啸天显示出了他一代强者的风范。眼看就要发动到第19斩的时候，他猛地厉啸一声，全身青光疯狂涌动，轰然巨响之中，大鹏血雨在空中四散，封啸天竟然硬生生地震碎了自己的翅膀。无数血肉带着强横的劲气直奔唐三冲击而去，而封啸天也因为没有翅膀对气流的控制，身体在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斜斜地飞了出去。好一个壮士断腕，虽然那双翅膀并不是四肢，但那也是封啸天自身凝结而出的，翅膀破碎绝对不是一天两天能恢复过来的，但也正是这样救下了封啸天的命。以唐三现在的实力，乱披风锤法最多可以用到48下，而过了36次之后就已经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了，而且这是他第一次使用昊天锤来用这锤法。在施展过程中，唐三发现从昊天锤本身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立场，乱披风锤法与昊天锤完美契合，威力之大他自己也没法想象。但同样问题也存在，昊天锤太重了，比普通的铸造锤重了10倍以上，这样一来，唐三虽然可以利用旋转控制，可要想停下那就难上加难。事实上昊天锤发动，他如果用到24锤之后，就很难再控制住那恐怖的力量，到了那时，被昊天锤立场黏住的封啸天几乎必死无疑。此时封啸天断翼跌落，他羽翼破碎的血肉也没能伤到唐三，昊天锤旋风般挥舞带起的立场将那些强劲喷射的血肉席卷一空，带着他们直接落到地面上。而唐三也放松身体，滴溜溜旋转了十几圈才勉强稳定下来，脸色却是一片苍白。虽然唐三的昊天锤没有魂环附加，但他的魂力可是42级，以如此魂力施展着乱披风锤法依旧如此困难，可见这昊天宗宗门魂技的恐怖程度。晕眩的感觉不断侵袭着唐三的大脑，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将昊天锤收回，因为他已经快要握不住那恐怖的器武魂了。此时唐三的魂力消耗并不是很大，但身体的负荷却远远超过了从前。两个人相距十几米，一个站着，一个跌倒，身体情况都不大好。大口地喘息着，他们凝视着彼此，都没有要放弃的意思。其实，并不是唐三自己想要使用昊天锤，而是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他不使用昊天锤的话，根本就想不出用什么方法能够挡住对手的疾风魔狼36连斩，哪怕是八蛛矛也未必能够奏效。毕竟这个自创魂技的攻击力不断增幅，又有两个魂环的力量辅助，乃是封啸天的必杀技。唐三想到了乱披风锤法，立刻用了出来，这也是他的实战经验的表现，在最短时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应对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能成功地击溃对手。虽然体力消耗差不多，但断翼的封啸天伤势沉重，两个人的比赛眼看着就要画上句号。 双生武魂，什么？ 唐三心中暗叹一声，在他使用出昊天锤时，他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这个秘密已经不可能再保守下去了，但是他并不后悔，至少他胜了这一场，将史莱克学院第一次带到了巅峰，同时他也越来越感觉到昊天锤的重要性。虽然现在还不能给他施加魂环，但总是隐藏下去对自己也未必有利，所以他不后悔。 至少现在有大师在，有弗兰德、柳二龙他们这些强者保护，还有七宝琉璃宗的关注支持，就算有人觊觎他的双生武魂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唐三已经想好了，等到这次大赛结束之后，他就跟随大师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刻苦修炼，不取得一定成绩，绝不出关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至少也有自保的能力了，至少也要炼制出一些唐门的恐怖暗器用来防身。 锤名昊天， 昊天锤，看来我输得并不远，难怪火舞会选你而不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恐怕总决赛上也不会取得比你们更好的成绩。我输了，神风学院认输了。 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输给我，你只是输给了自己的自创魂技。你的疾风魔狼36连斩正好被我所克制，否则这场比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而且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和火舞没有任何关系，甚至连朋友也算不上。你喜欢他那是你的事，不要把我牵扯在内。 你说什么？ 我从不说谎。 比赛结束，因为之前的赌约，神风学院直接宣布放弃本场比赛。而在接下来第二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中，史莱克学院的对手也直接选择了放弃。晋级赛14场14连胜，全部15支队伍中，史莱克学院排名第一，获得了天斗帝国分区最佳的成绩。这一次史莱克学院用成绩证明了他们真正的实力，天斗帝国最强学院战队的名头再无人质疑，而如此辉煌的成绩是整个史莱克学院战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